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倒未曾见过这般无赖打法，心下怒极，双臂一震，欲将两人甩脱开去，哪知那两人魂不畏死，反缠得更紧了些。展昭无奈，勉力挪身换位，那人砍来之刀便失了准头，竟招呼在同伴背上。与此同时，先前受伤的那人去此空档，疾步直奔那姑娘马前，伸臂将姑娘拽落马来，策马便走。方行了两步，忽觉前蹄一矮，却是那武棍老者持棍猛击马儿前蹄，那人不防此招，滚落马下，未及站定，后脑重重挨了一击，正是那瘸腿汉子过来援手。一击方嫌不足，又补上几击，直接将这人送回了老家。这边方料理清静，就听展昭那头一声怒喝，却是展昭再按捺不住，终于出重手将缠住自己的二人震了开去，劈手夺过第三人的腰刀，反转刀刃，以刀背在那人头上重重一击，将那人撂了开去，身遭斧得空。展昭已飞身掠至伤马之侧，俯身探那葛衣人鼻息，已知身亡，心下又惊又怒。虽说那姑娘言说他们是简静强人，他也并未存了伤人之心，未料到这两个老者出手竟是如此狠辣。方念及此，又听惨叫连连，急起身时，却是那老者和那瘸腿汉子又将那三个葛衣人击首毙命。见展昭面有惊怒之色，那老者忙上前道： 侠士有所不知，这群简净贼人另有老窝，若让他们逃了回去，纠集了人来报复，老汉一家可不止亡丁灭口那么简单了。 那瘸腿汉子也言道： 大哥说的不错，这群强人素来行事狠辣，我们小小诚意不知叫他们祸害过多少次，哪一家跟他们没有血仇啊？侠士觉得我二人手下不容情，但凡多来几个，我还是这般做法。 展昭默然顿了一顿，叹道： 我看他们进退有度，对阵时颇有章法，倒不似一般的匪盗。 那老者冷笑道： 嘿，侠士也看出来了，什么简净匪盗，分明就是流散的兵勇，在军中学了本事，却来与我们这些百姓为难。 说话间，那姑娘已整衣过来，向展昭盈盈拜倒，叩谢救命之恩。当下两两思见，才知道这姑娘叫齐木伊罗，那老者是他的父亲，名唤齐木典，那瘸腿汉子是齐木典的二弟，名唤齐木丁。皆因援助的地方频犯兵火，这才举家往就近的县邑去，未料半道之上遭人检净。齐木一家感念展昭救命之恩，邀他同行。展昭因想着此地荒僻，一来可以沿途照应，二来进入县邑也便于打听端木翠的消息，当下颔首以应。齐木典和齐木丁草草掩了那几人尸身，这才重整车马上道。这一路倒无多话，入蜀时分行至安邑，竟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城邑，低矮城楼之上亦无守兵，进得城中只一条主街，因着时候尚早，亦无人气。齐木点叹道： 哎，西齐军过境，守军望风而逃，只留下我们这些百姓遭殃。 西齐军过境？ 齐木丁奇怪地打量了展昭一眼。 展侠士竟不知吗？西齐丞相姜子牙的军帐就在数十里外，这是人家一心要拿的是重城，从安邑绕城而过， 连驻守兵丁都未留下。 姜子牙记载，他旗下的兵将也都在。 这点何消用问，姜子牙连攻两次重城无果，急召四方兵将驰援，现放着重城外猛将如云，这两日还源源不绝有兵将到，只待时机一到，这重城，唉，这重城。 说到此处，秦牧典摇头叹息，展昭略一思忖，已猜到秦牧一家必是殷商属民，是以对姜子牙攻重城颇多嗟叹。说话间，已行至街中一户大宅之前，秦牧丁先下车，一瘸一拐前去叫门。秦牧典向展昭道：“ 亏得之前在安邑置产，否则兵荒马乱，还不知往何处去。” 展昭心下踌躇一回，忍不住道：“ 老人家，听闻这西岐军中……” 话未说完，门扇滋呀一声打开，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探手出来，迷迷瞪瞪地打量面前之人。齐木丁一拐杖打在他膝上，怒道：“ 狗崽子，连主人都不识得了！” 那少年吃了这一痛，反打了个机灵，清醒过来。待看清面前之人，惊喜莫名，忙叫门扇大开，一边向出来搭手，一边向大声向门内道：“ 老太爷、二太爷，并姑娘都回了，还不起来？” 齐木典呵呵一笑，携了齐木一罗的手向门内去。齐木一罗行了两步，回头见展昭仍立于当地，忍不住轻声道：“ 展侠士。” 展昭这才反应过来，微微一笑，提襟缓步跟上，忽觉面上一凉，再抬头看时，云天之上暗灰色云气涌动，竟是暴雨来袭的前兆。这一场雨来势极猛，展昭在风急雨骤之中沉沉睡去，睡梦之中依稀觉得有坨坨不生，眼前模模糊糊，奇经满目，似乎看到行伍之君无穷无尽。一惊而醒，细细辨识，果有沉重不生，似是铺天盖地而来。正惊疑时，听到外间有下人向齐木典回话：“ 是西岐高不减的军队，想来是应令赴重城一役的，绕过了安邑。” 原来如此，展昭放下心来，翻了个身，重又睡去。眼见外间的事张罗得差不多了，齐木典转身回房，刚进得门来，便见齐木丁倚桌而站，腋下夹了个长条包袱，只是不住冷笑。齐木典忙转身将门扇掩上，伸手抹了抹额上的冷汗，低声道：“ 此次来展义士相助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”“ 哼，有惊无险，依我说麻烦刚开始才是真的。你倒是说说，我们和西岐兵遭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哪次他们像这次一般拼了性命？方才那展昭言说只要他们改过就饶了他们，你见他们中哪一个听进去的？还不是凶神恶煞一般不顾性命扑将上来？”“ 这个你也放在心上了？时值两军交战，西岐那边比常日谨慎也是在所难免。”“ 你怎么还没想到？我问你，兵有将锋，西岐哪个将领是这般悍勇无退拼死求胜的？”“ 依你说，不会碰上那煞星吧？” 齐木丁不理会他，将腋下包裹直至到齐木点身上：“ 你自己看。” 细花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